一生当中处事待人皆无，没有丝毫瑕疵，这才真正显示出究竟圆满的智慧。下面一句，不虚言己长，自己有长处有优点，现在人说值得骄傲，这个值得骄傲炫耀自己的长处。你自己那点长处啊，立刻就爆掉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自己的优点要藏起来，韬光养晦，古圣先贤教我们，自己的缺点应当暴露，自己的优点应当隐藏，即因功。行善是自己的本分，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？尤其是自己分内的工作，本分的工作应当要做好，尽心尽力去做，这是本分呐，做不好是过失。不值得炫耀，本分工作能做好，这就是大善。真正能做好，要面面周到，相当不容易。所以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学问，你就没有善巧方便。世间人哪个人不想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呢？为什么做不好呢？为什么落得一身的罪过呢？这个原因在哪里？我们要细心去想想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不学之过。没有学，又自以为是，所以临死的时候就许许多多过失了。世间事尚且如是，除世间的大事更难了。所以凡事自己一定要想一想自己的智慧能力，这些事情我能不能做好，能不能做得圆满，能不能利益社会大众。如果不能，我就不敢接受啊。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能力，又有这个机会，那是古人所讲的当仁不让，我应当要做。我不去做，没有人做吗？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没有这个机缘，不可以强求着去做。 强求去做，那就是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。所以说人贵自知之明啊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自己应该知道啊。自己有多大的智慧，多大的能耐，要清楚啊。我一生没有带过人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没有做过领导。我一生当中是被领导，没有带人的经验的。我自己清楚，所以我一生不搞道场，不做主持，不敢管人，不敢管事。为什么呢？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，也没有这个福报，做不好啊，做不好就有罪过啊。我不强求啊，希望这一生当中啊，寡过而已。我看到别人做，我欢喜，我从旁边协助他了，我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人家。中国习俗里都所说了，凡是做个领导人，命中啊要有官印的。这个话说的也不无道理。所以我了解自己，我一生服从领导。做自己本分应当做的工作，遇到佛法之后，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，在这一生当中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学佛之后的事业就是讲经说法，宣传佛教的教义，我们自己有心有愿，也得要有缘呢。如果没有缘，虽然有心有愿也做不到啊。事出世间法了，都要善因善缘呢，后面才有善果。学佛，佛教给我们要修觉真境，要修清净心。要想得心地清净，只有审视。事情太多太烦了，你的清净心决定得不到。你的事业做得再好再辉煌再善， 都落在人天福报。往生，诸位要记住，心净则佛土净，心不清净，不能往生啊。坛经上说得好啊，这个事情福不能救啊。见道场是修福，讲经说法也是修福，度众生还是修福。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福再大与了生死出三界都不相干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如果大家稍微留意一下，你能看得出来，出家人的道场、居士的道场，凡是住持道场的人，有几个人能往生？有几个人临终时候有好瑞相？反而不如啊，一些默默无闻、老实念佛的人，被人家瞧不起的人，谭虚法师告诉我们的，《隐尘回忆录》里头有记载，《念佛论》后面也有记载，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往生的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修无法师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的，出家之后只知道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人非常谦虚，非常和敬，对待任何人都恭敬。在寺院里做一些粗重的工作，修苦行呐。样样让给别人，别人不要的了，自己来受用。你看往生那么样自在，那么潇洒，谭旭法师往生，地贤法师往生，那个瑞相比不上他了。地仙法师还有一个徒弟锅炉匠，我们讲经时候常常提到他呀，也是一个字都不认识啊。念佛三年站着往生，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，等他师父给他办后事，师父往生比不上他。他师父是地仙老和尚，天台宗一代祖师。为什么师父比不上徒弟呢？徒弟神仙没事，师父是寺庙主持，每一天许许多多应酬，操心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论修福，徒弟不如师父；论修行的功夫，师父比不上徒弟。这些事实真相都在我们眼前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？ 谭学老法师、地贤老和尚是佛门大德真正解行相应的，真正是一个修行的好出家人，也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如果我们的德行修持不如他们，必定堕落。所以临终很不容易，临终不是凡人的，真有智慧有德行才能临终。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的大众不好领啊，从前人老实听话了，现在人不老实，每一个人意见都很多，如果没有真正的德行令大众敬服，你的障难就在所不免。学佛的人知恩报恩，决定不抱怨，与一切众生结善缘，不与一切众生结恶缘，事事忍让，你要的我全给你，不但身外之物能放得下，你就是要我的命我也给你。释迦牟尼佛就做榜样给我们看，魔王波旬劝他入般涅槃，用现在话说劝他早一点死啊，释迦牟尼佛点头答应他了，就入般涅槃。满一切众生的心愿，佛满魔的愿，魔将来灭佛法，还会留一点情面呢。手下还会留情呢。佛要不满佛的愿，不满魔的愿，魔灭佛法，恐怕手下就不留情了。佛对于恶人，对于魔王，你看看都满他们的愿了。何况是一般常人呢？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学习。古圣先贤的长处我们要记住，要认真努力效法，别人的短处绝口不提，不但不提最好，耳也不闻。为什么呢？保护自己的清净心。这是绝对的自利。喜欢听别人的故事， 喜欢打听别人的过失，必堕地狱。为什么会堕地狱呢？自作自受，不是别人推你下地狱的，是你自己造不善的因呢，感不善之果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真正如法的僧团啊，世尊在世那个团体，我们现在怎么学都学不到啊！原因是我们现在的团体没有他那么大了，三四十个人在一起相处，一个人是一个心，一个人是一个思想啊。六合敬第一条做不到啊，没有办法做到见惑同解，所以基础没有了。我们还要分成几个班，还要选个班长。这已经很过分了。但是这是不得已的做法。为什么呢？人不能自制嘛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僧团里每一个分子都能够自重自爱自治，不需要组织啊。每个人都把自己管得很好啊，这是佛法僧团。我们要多想想，如果同参道友在一起共修的达不到这个水平，不如不干的好啊！自己修自己的，决定成就。不如法，不如法就不做。真正如法，如法我们就做，完全效法释迦牟尼佛。祖师大德们所做的，已经是打了很大的折扣了。我们晓得，这些折扣都是不得已而做的。最圆满最究竟的是佛陀在世那个方式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汲取的真正的成就自己的智慧德行学问，才真正能够做到自行化他，才真正有能力领众啊！领众完全是自然的啊，不需要任何形式上的组织，那是自然的，自然是最美的，自然是最善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